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咧系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嘅，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样咧，今晚咧就系、大家如果系睇紧咧，就见到我旁边咧就有我嘅老友记吓、上过嚟噶啦吓，就唔止一次嘅添。就系、恩荣女先生咧，就系、我叫做 Edwin 嘅啫吓，有更加亲切系叫做阿恩吓。咁阿恩咧，其实就而家讲起上嚟眨下眼成个几月噶啦，应该吓。就上次嚟讲呢已经讲过又一集啦，就是我哋叫做物理学嘅终极探究之旅、或者甚至系宇宙嘅终极探究啦、就系讲好多关于我哋嘅物质嘅构成啊、粒子物理学啊咁样样。咁只不过咧就中间咧系就即系大家事忙啊，就唔到咧。咁啊，我卒之系揾到我另一个老友，大家应该记得啦，就系、潘超强上嚟咧，一讲就讲火车，另外一讲就讲多元文化主义咁啦吓。咁啊，今个礼拜咧卒之我哋翻翻嚟啦。因为上次咧其实系开咗个头啫。咁啊，今日咧。就俾阿欣，甚至我有時叫貪玩一下，叫做欣笑啊，阿欣大笑，阿欣笑咧就唔好意思啊，你唔好揼我啊，咁樣咧就係、嚟去繼續講佢呢一個物理學嘅終極探究。好啦，咁樣不如你，我哋有温故之身咧，因為大家隔咗成個幾月都可能唔記得啦嚇，即係好快脆咁講翻我哋上一講講我啲乜嘢啊，或者其實有啲乜嘢好重要嘅係遺漏咗咁咧？ 咁首先。一个道歉先啦，上一次就我谂都有啲 网友啦， 网友咧就有啲意见嘅， 咁组织唔够， 系啦，咁组织唔够咧就系、我哋 即系点讲咧， 大家嘅沟通有啲问题， 系 啦，咁同埋咧就我初时以为咧就系嗰个可以分开好多次去讲， 系可以分开好多次噶。跟住今次第二次仲可以有第三、第四、第五次噶嘛？ 冇错啦，咁就变咗可能有啲网友就希望可能系 一讲之内听晒， 一讲之内听晒，咁就其实我谂我同阿李伟才都系咧，俾呢一个咁样嘅所谓科目咧，系吸引住嘅，咁所以其实好容易咧讲讲下咧，有好多嘢自己想同朋友分享，咁就变咗讲到。好似係未係好集中啊，係咪？入我哋個正題咁樣嚇。咁其實我估其實我哋應該咧就係好集中咁俾咗一個所謂點講啊？一個概括，一個 summary 先。 我都好努力咁嘗試咁做噶，記唔記得啊？係 啊。 我咪就話人類對物質嗰個嘅性質嘅探究，究竟係可分連續定不連續啊嘛？是不是即是永远是可分又不可分嘛，咁然之后有四元素说啊，有我哋嘅五行学说啊，係咪咁，然后后来就係十九世纪嘅化学上嘅原子论啊咁样样嘛。咁不过呢即係我哋跳嚟跳去啦，有时又讲到啊已经系量子力学，有时又讲返原子论咁样啦。咁但係你始终都系要讲啲基本嘅，咁原子论其实向前最大一步呢就係真係電子嘅發現，咁當然咧，其實我哋喺化學入面咧已經係有分子呢個概念㗎啦，咁所以我又忍唔住又講啊，咁其實咧我哋對物質嘅了解啊，就亦都同能量方面咧就是、星光電熱究竟係咩嚟嘅咧？咁譬如講到熱，原來咧就係、組成物質嘅嗰啲構成嘅分子嘅一個大規模嘅不規則嘅運動、隨機運動所引發起嘅宏觀現象就叫熱啦，咁樣樣，咁呢個我哋叫做氣體嘅動力學說啊嘛 ，kinetic theory of gas 記唔記得啊？就係、PV 等於 nRT。就是气压乘以嗰个容积就是等于一个常数就乘以个温度咁样嘛。咁但系咧，其实呢个就系完全系建基于呢个粒子嘅学说。咁呢个系原始嘅，即系经典嘅物理学嘅粒子学说啦。咁但系如果去到而家真系原子物理学咧，咁啊梗系头一炮就系发现呢个电子，然后一路落去交俾你。 咁其实我谂今日我哋大概讲一讲我哋会 系。 涵盖啲乜嘢嘅项目先。咁仲有一样嘢，上一次呢就好抱歉啦，因为太耐冇做呢一类节目呢，就可能嗰个收音唔係太好嘅。咁希望今日呢就有改善。 係啦。 咁第一样嘢我諗我哋开头会讲嘅呢就係讲返少少背景少少嘅啫。即究竟其实基本上我哋物质嘅构造呢开始有比较重大嘅发现，就正如你正话所讲咧，就系1897年，J.J. Thomson 系啊，汤姆逊， 汤姆逊就发现电子先嘅。咁、 嗯、 我哋一路咧就会讲系以 嗰時咧，就係我哋基本上咧，而家都係啊，好多我哋基本上見到嘅世界咧，就係一個所謂古典嘅世界，一個 classical 嘅世界，即係話我哋見到張台，就一張硬刮刮嘅，係嘛？咁但係其實本身咧，個我哋拉尾原子嘅理論就發覺，其實基本上啊，大部分呢啲物質，我哋見到嘅物質都係咩嚟㗎？空間嚟嘅， 係 嘛？好，咁我哋會講一講究竟有啲咩基本嘅粒子？咁同埋咧，其實咧就係呢啲粒子本身咧，從一個量子力学嘅角度咧，就佢係一個波嚟。亦都係一粒，亦都係粒子。即係話又係粒子又係波。咁我諗我哋上次有少少好似比較鬆散咧，就希望將呢個量子力学或者量子呢個概念咧，就講多啲。咁所以其實變咗好似唔係好集中。咁我哋今集咧就會集中啲咁去講，究竟呢啲粒子係啲乜嘢嘅粒子咧？咁樣。咁其實除咗啲粒子之外咧， 就係、是、個力啦。 就係、是、個力啦，即係粒子與粒子之間。 淨 係 粒子冇力，咩都唔會發生啦。 係啦，冇錯啦。 係啦。 咁其實力呢個概念咧，就應該點講咧？ 咁即係能量啦。咁但係力我哋係有好直觀嘅概念嘅，咁我大力推你一下咁樣係咪？咁嚿石頭冇人推佢，佢唔會自己喐嘅，咁諸如此類，呢個我哋有力嘅概念啦。 力就係我哋初時諗係力㗎，但係其實而家我諗一個比較好啲嘅字呢，就叫相互作用。 可以咁講啊，我哋啊 ,interaction, 係叫 interaction 啦，係啊。 interaction。 咁但係古典嘅物理學呢，就係、是最先係從唔同嘅面上嚟去認識佢㗎嘛，頭先咪講咗星光電熱囉、 啊、 我哋中學啲物理學一定係咁教㗎嘛，咁但係先係後嚟啦，其實亦都係二十世紀，其實到而家係未夠一百年㗎，唔好忘記，未夠先至發覺原來無論你咩星光電熱啊，咩黃色炸藥 TNT 最勁嗰啲炸藥啊，乜都好呢，其實都係來自四種力嘅，咁上次都提過啦，係咪？咁嗱、啊、你逐樣講啦， 逐樣講先，好啦，我考考你， 係 粒子基本上有边几种粒子呢？ 吓、啊、咁快脆啊，又跳到呢度。 讲咗粒子先啦，而家先讲力啊，系啊。 讲咗粒子咧，咁嗱，其实最先咧，人类就认识嘅粒子，即系除咗分子唔计啦吓，即系分子就系唔同嘅化学物质，佢最后嗰、那个仲有嗰个化学特性嘅啊，嗰、那个组成粒子啦，譬如水就系叫水分子。啊，氧氣就係氧分子，咁一個就係 H2O， 一個就係 O2， 係嘛？臭氧就 O3， 比如食鹽就係一個鈉同一個係氯咁樣樣嚇 ，sodium chloride 咁呢啲叫 molecule 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梗係一早知道呢啲唔係一個叫做基本粒子啦。咁基本粒子第一粒發現嘅就頭先講過就係電子啦。咁電子之後咧，其實係引入到基本粒子世界咧，第二個最重要現象咧，其實就係放射性。因為放射性咧，佢有一個特點就係話佢係完全唔受任何化學嘅環境刺激或者即係反應咧係影響嘅，係一種超化學嘅現象嚇。即係你點樣加熱啊、冷凍啊、俾啲濃酸啊、濃鹼啊，即係嚇佢咧，其實都影響唔到佢嘅放射性嘅。佢嘅放射性就係一路咁樣落去嘅。咁即係呢個係一個變化，但係一種超化學嘅變化。咁所以咧係令到人類第一次所謂叫做尋幽探微咧，進入到呢位原子物理學世界咧，就係、是、放射性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是、到呢、這個。盧瑟福嚇、啊、就係、是、進行嘅，即係二十世紀初嗰、那個撞擊嘅試驗啊，就嚟去撞擊一個好薄好薄嘅黃金嘅薄膜，咁啊令到佢發現咧，竟然有啲粒子會彈翻轉頭嘅咁樣，咁就發現咗有原子核啦。咁、這、呢個概念就形成頭先阿欣所講嘅，就話原來咧組成我哋嘅物質啊嘅大部分咧，原來係空間嚟嘅，真正嘅物質所佔嗰個體積咧。是極少極少的，咁就有咗啲原子核嘅概念，於是好快脆咧就有一個就話原來原子嗱分子就由原子組成，而原子咧就係由原子核同埋電子組成。咁但有一段時間咧就真係就有個提子包模型，你知，因為冇人知道原子核同電子究竟係點樣嘅關係，有啲人就話會唔會叫提子包咁啊？即係其實個原子咧就係一個嗰個包麵包嚟嘅。咦，電子咧就镶嵌咗喺嗰個包上面咁樣係嘛？咁但係呢個咧，即係提子包咧，講真，盧瑟福嗰個實驗咧都已經發覺唔啱㗎啦。 就係話原子核應該係集中咗喺原子嘅中心咧，係一個極小佔嘅空間，係極小極小嘅啫。咁而嗰啲電子咧就應該係喺佢環繞住佢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就再進一步咧就去到波爾啦。波爾就係佢係解釋，因為佢哋研究氫氣啊，當時 hydrogen， 咁佢哋已經知道氫氣咧應該咧嗰個原子核就係最細嘅啦，因為佢即係係最輕嘅元素啦，宇宙入面啦。咁應該咧就係即係一粒一粒粒子嘅啫嚇。即係嗰陣時咧，佢哋就即係改個名叫做質子啦，因為質子個其實都最先係一個假設性嘅嘢，因為點解啊？因為原子係唔帶電噶嘛，咁所以，但係如果你我哋知道電子就係有一粒電子嘅，唔係即係 sorry 氫係有粒電子嘅， 係負嘅， 咁係帶負電啦。我哋即係其實正負任我哋講嘅啫，咁唔使講佢個原子核就一定係帶一個正電啦，係嘛？咁所以先同嗰粒電子嘅一個負電咧係抵消咗，所以係中性嘅。咁呢個帶一粒正電嘅粒子咁就叫做質子啦，咁樣係咪？咁但係個問題，氫只係由一粒質子、一粒電子所組成。但係如果我哋將嗰啲氫即係激發加熱咧，俾啲能量佢咧，佢可以係釋放係光㗎喎。其實好多元素都可以㗎，係咪？咁樣，但係呢啲光咧，我哋透過嗰個靈鏡咧就可以將佢變成光譜啦。光譜咧，咁你會發覺原來氫所能夠釋放出嘅光咧，個光譜啊可以好複雜嘅，係可以發出唔同嘅頻率嘅光嘅，咁啊拗曬頭咯。一粒質子、一粒電子有乜可能會發出唔同嘅？咁呢個咧當然就係、是、即係我哋又講到量子力學嗰邊啦，係量子力學先至解釋得到嘅、 嗯， 解釋得到。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唔好咁講咁多量子力學，我哋翻去粒子，因為阿欣問我話有幾粒粒子啊嘛，咁就係後嚟我上一次講過噶啦，就係話。後嚟去到1920幾年咧，32年啊，就係、是、呢個 James Chadwick。 James Chadwick 啊 ，James Chadwick 咧，其實佢就卒之發現咗一粒粒子咧。其實啲科學家都懷疑噶啦嚇嘅存在嘅，但係咧真係發現咗就證實就係叫中子。中子咧其實個質量咧同質子咧係好接近，好接近。但係咧佢係中性唔帶電嘅。但係佢嘅存在咧，哇就解釋曬好多化學家成過百年嘅困惑啦。點解有所謂原子序同埋原子量嘅分別咧？原子序其實咧就係、是、永遠係正整數嚟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嘅，去到九十幾啊，一百咁樣。但原子量咧就成日都係小數點嘅，即係好多都小數點嘅。點解會有小數點嘅咧？原來就係話有同位數呢樣嘢，就係、是、原子核入面咧，原來係質子數一樣，但係中子數唔同。譬如碳就一個最明顯例子啦，係嘛？碳咧就有六粒質子，六粒電子。如果佢唔係咁咧，就唔係碳嘅啦。但係咧，佢唔淨止六粒質子喎，喺原子核佢可以有六粒中子，咁就叫碳十二。但可以有七粒中子就叫碳十三，係嘛？八粒中子咧就叫碳十四，係嘛？咁所以咧，原來咧就係有唔同嘅呢啲叫做同位數，其實我哋呢叫做唔同嘅 nuclei 嘅。我哋如果係真係學術叫核數嚇，核數 nuclei。咁樣咧，原來佢哋當然咧，其實碳十二係佔主要嘅，碳十三、碳十四嗰啲碳十四咧就係少數。咁但係始終咧喺自然界咧，佢係混合存在，所以如果你一量度佢咧，用化學嘅去量度得出嚟係小數點嚟嘅，咁卒之咧，1932年咧就破解咗呢個所謂原子量之謎啦。咁於是我哋而家識嘅就已經有三粒咯，啊，咁三粒跟住落去你講啦。